心，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让我断了气，铁了心，爱的过火，一回头就找到出路，让我成为了无情的 K 歌之王，麦克风都让我征服，伤不到你，若无其事的说，这样滥情何苦？我想来一个吻别作为结束，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不让我泪流。 K 歌之王这个名词，其实最初对于靠翻唱出身的陈奕迅来说是有一些贬义的，而这个名字有一天突然到了无法忽视的程度，应该是在2008年那一年的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礼，当陈奕迅拿到第6座奖杯的时候，他小声地嘟囔了一句，够了，实在是拿不下了。再加上之前他的3个奖项，那一年陈奕迅一共拿了22座奖杯，坐实了 K 歌之王这个名字，也走到了不逊色于前辈的高度。唱歌或许能够改变一个人在那时那刻的气质，就像这一首歌，只要一唱起，你就会回到那个如诗如画的民歌时代，就会回想起在青春时期你曾经畅想过的远方。橄榄树，从哪里来？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80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90年代，那也许是 不管天上云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那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听那些 KTV 里无代沟的不老歌。这首歌相信每个人都会唱，邓丽君的代表作《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当年不仅红遍了亚洲，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能够听到这首歌，并且也曾经被很多的人、无数的歌手翻唱，以不同的曲风来重新的演绎。无论是邓丽君本人甜美悠扬的版本，还是后来方大同的 R&B 的版本，都有各自不同的迷人的韵味。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更是有一些特别，来自于张国荣，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去想 完美的就像是录音室里的零瑕疵版本。其实这首歌是在1997年在红馆复出的演唱会的最后一场，张国荣在皎洁如月的灯光下淡淡的唱出，他用这首歌送给自己的母亲，送给那些爱着他的人们。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在 KTV 里无代歌的老情歌，来自一部电影。电影也许你没有看过，但是这首歌你一定听过，那是1993年刘青云和袁咏仪主演的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 不知道，回忆 这种漂亮，离得开了你，令我坚强，让我的干燥皮肤擦亮，愿我的内心未擦伤。假使当初可以为了你，忘了爱所有人，分开手去追寻，足可拥抱千万人。即使天空海阔没有爱，还有你这个人，超光一个森林，将灰烬里的热能当作一点陪衬。要是改天相会，何必干脆说下次失会，让那张温暖床单晒干，路过的地方别再躺。假使当初可以为了你，忘了爱所有人，分开手去追寻，足可拥抱千万人。即使天空海阔没有爱，还有你这个人，烧光一个心人，将灰烬里的热能当作一点陪衬。假使当初可以为了你，忘了爱所有人，分开手去追寻，想可拥抱千万人。即使天空海阔没有爱，还有你这个人。即使不再光临，一想起你，怎么可以对任何人热吻。 是关于你的话题，总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场回忆。分手是需要练习的，但时间久了会变勇敢的。你慢慢出走，我渐渐放手，这不就是我们要的自由？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但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海阔天空，我残留一点痛。想你的时候不难过，

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 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 当时的流行曲 是现在的老情歌。 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听那些 KTV 里无代沟的不老歌。这首歌被看作是蔡琴的代表作，其实出自她的第一张专辑。那个时候她还年纪小，做梦也不会想到这首歌会随着多年之后的一部香港电影而让她的知名度再次的红遍大江南北。79年的愚人节，蔡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正式的唱片。虽然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乐坛的新人，但是这张专辑里呢有非常多优秀的作品，而这首歌《被遗忘的时光》并不算起眼。她的知名度再次被挑起，是因为《无间道》中刘德华和梁朝伟他们在音像店里两个生死对头鬼使神差的遇到了一起，竟然并肩坐着静静地听着同一张唱片。那这首歌也成为了贯穿电影的重要的灵魂，让很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这首歌，所以它是一首可以在 KTV 里跨越代沟被每个时代的人所欣赏的歌。被遗忘的时光。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蔡琴一直是一个很奇特的歌者，她的新歌不一定会流行，但是她的老歌却永远都不会过时。这一位唱歌的人，他已经人过中年，却依然特立独行。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成熟女人的那种味道，但是仍然可以找到在青春期特有的那些叛逆。她是天后王菲，这首歌是她还叫王静文的时候，传遍大江南北的一首《我愿意》。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的别绪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你真心。 手机里你的信息 叫我怎么忍心删去，每个字都在堆积爱的回忆。我宁愿就这样一直等你，就算等到下个世纪，落叶化成春雨，会不会滋润这土地？我会就这样一直等你，就算寂寞苦苦相比，时间在心里雕刻着回忆，每段都是爱的痕迹。 想要你保护了他，当你远离了家，梦里有了你爱的他，突然发现那个爱着你一生的女人变成了你最牵挂的老人。从一哭就有人哄，变成再哭也忍着笑，哥们情谊在酒里喝完了吐的自己擦，就算肩上扛着山也要装得很潇洒，这就是我们过了三十岁的男人。男人也像一朵花，需要人来灌溉它，它会用它的芬芳香满天下。男人不是不流泪，只是躲起来心碎，宁愿去 学着站，也不要笑着跪。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80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爱暖； 在90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可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在 KTV 里无代沟的不老歌。不管是哪个年纪的人，怀旧的情绪好像总是能够在一瞬间就抓住你的心，那是因为每一个拥有现在的人都在怀念着曾经拥有的过去。在90年代的央视春晚，有一首散发着浓浓的怀旧气息的《再回首》，让数以亿计的观众记住了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气质忧郁的台湾歌手。这个唱歌的人叫做姜育恒。姜育恒因为《再回首》这首歌，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歌星转身成为了一线巨星。而这首歌呢，也适合在 KTV 里用来勾起不同人对于过往的回忆。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版本是低音的版本，他用浑厚的低音取胜《我是歌手》舞台，他叫王星。 少伤动，你我曾经在悠悠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这个自带电音炮的歌者让我们发现，原来不只是飙高音，那些仿佛低到尘埃的声线也有着不可小觑的华贵。一首歌里藏着我们的一段心事，藏着我们对于过去的一段记忆，在 KTV 里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把一首歌唱给合适的人听。最后这首歌来自于老狼，想把我唱给你听。